九公卖局有做密不可闻的关系。 我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两位。 怎么样？ 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 哎呦，您您您， 从今天开始， 啊、 他们在这宝岛之上 啊， 建立了新乐园。 啊啊、 在双喜临门的时候， 嗯、 现在我们。 怎么样？ 向新郎新娘祝贺 啊！ 来举烟。 那、啊、干什么呀？什么举烟呢、啊？ 嗯， 应该是举杯。 不，每个人都要抽一支。 干嘛促销啊？这是 祝他们福禄长寿。 等等，您等会儿啊！我听出来了 啊！ 他那致辞里头啊，全加了香烟的牌子。 是啊，现在香烟不准做广告。有机会了，他能不宣传吗？ 嗨， 酒席吃完了啊，不抽烟的都回家了。 哦，这不抽烟的都走了 啊。 那抽烟的呢？ 不上我那儿去闹洞房去了。 哦，这我就不懂了。 嗨，这有什么不懂的呢？ 啊， 烟囱成烟魔蛋结婚，烟友们送的全是烟呢。 哦， 什么牌子烟都有啊。 哦，很多 哪一国的烟也得有啊。 哦， 有三五、三七、三炮台、 哦、 黑猫拉提灯柱、Kinder More Camel、卡迪尔凯利威斯、罗斯曼 Marble、YSL 等等。 呵，成了世界香烟展览会了。 什么展览会啊？ 啊， 这叫品尝会。 哦，品尝。 30多平的公寓里， 怎么样？ 60多个人抽烟， 嚯、 哦！一根接一根，是一包接一包，一条接一条，抽啊！ 哎呦，我的天！ 弄个屋子里是云山雾罩，乌烟瘴气啊！ 这是享受啊，还是受罪呀、啊？ 把楼下跑上来看新娘子的老太太呀、 啊， 呛得只有脸泪啊， 啊 能打气氛。 哎呦，这不是活受罪吗？ 这老太太跟孙女啊直叨了， 说说 呀，阿叔啊， 嗯， 记住了， 哎，记住了，记住了， 下次再来看新娘子的时候 啊， 咱们得先戴上防毒面具呀、啊。 这不像话。 这时候洞房里有人出主意了， 干什么？ 说新娘子是抽烟的能手， 对， 要让新娘子表演。 哎，这抽烟还有什么可表演的？ 哎，连续的抽啊 啊！ 希望他能一鼓作气打破世界纪录。 哎呦，那从前的纪录连抽多少根啊？ 旧纪录是法国人保持的。 哦， 在2小时120分钟之内， 怎么样啊？ 198根。 哎呦，差两根就一条啊！ 哎，他们希望我老婆能超过一条。 哦，打破这个纪录， 大家热烈的一鼓掌。 哦，鼓掌！ 有的计时，有的读秒。 哦，是是。 有的递烟，有的点火。 啊、哦、啊！ 5、4、3。 哎呦，这还倒数计时呢！ 这新娘子还真不含糊。 怎么样？ 点火就开抽啊！ 哇，真要破纪录啊！ 1个小时之后，您再看我这老婆， 我还那抽呢， 在那抽筋了 呀！这怎么抽筋了？ 尼古丁中毒了！ 哎呦喂，怎么办呢？ 扑通一声就撅过去了， 休克了！ 哎，大家伙赶紧把它摆平了， 对对对， 又掐人种，是又人工呼吸，做紧急抢救。经过这么一阵忙乱， 就好了。 歪了， 那他怎么了？ 为了抢救我老婆，也不知道是谁把香烟呢没碾灭， 哎呦， 放在那个桌上了 啊！ 大家这么一阵忙乱的时候呢，让他滚到下头去了 啊， 把地毯给点着了， 哎呦，着火了！ 这么一喊不要紧，街坊四邻可就乱喽， 那还能不乱呢？ 楼下的老太太立刻就拨119， 赶紧通知消防队。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啊， 地毯上烧那窟窿啊，一盆水就浇灭了 哦。 可是这屋子里的烟大呀。 啊、那是啊，连抽带烧的。 消防车停在我们楼下，接好了水 啊， 拿着水龙头冲着二楼，在那会儿发愣。 愣什么呀？ 大伙，今天这个火烧得很有奇怪的。 这怎么呢？ 怎么只有冒烟，这个没有见到火嘞？ 那打破怎么说？ 这个有眼就有火。 对对呀、 啊，看见火再救，那就来不及。 那是啊。 一开关，对准了二楼我们那个窗子，就喷上水了。 哎呦，全误会上了， 门窗的玻璃全碎了。不说呀、 啊， 冲进屋里的水排不出去，好吗？我们那客厅啊，成了游泳池了。 嗨，又变水灾了。 哎，这锅碗瓢盆都飘起来了， 啊、 被